你好，我是熊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第27讲 SIM 的如何加速矩阵乘法。那上一讲里呢，我进一步为你讲解了 CPU 里面的黑科技，分别是超标量技术和超长指令字技术。那超标量技术呢，能够让取指令以及指令译码呢，也是并行进行的。而在编译的过程中呢，超长指令字技术可以搞定指令先后的依赖关系，使得我们一次可以取一个指令包。那不过呢 ,CPU 里面各种神奇的优化呢，我们其实还远远没有说完。这一讲里呢，我就带你一起来看一看专栏里会讲到的最后两个提升 CPU 性能的架构设计。它们分别是你应该经常听说过的超线程技术，以及你可能没有那么熟悉的单指令多数据流，也就是 SIM 的技术。那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在第21讲里呢，我给你介绍了英特尔是怎么在奔腾4处理器上遭遇了重大失败的。如果不太记得的话呢，你现在可以回头去回顾一下。那个时候呢，我和你说奔腾4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 CPU 的流水线级数太深了。早期的奔腾4的流水线的深度呢高达20级，而后期的代号为 Prescott 的奔腾4的流水线级数呢更是到了31级。超长的流水线使得我们之前讲的很多解决冒险提升并发的方案呢都用不上了。因为呢这些去解决冒险提升并发的方案本质上呢都是一种指令级并行，也就是 Instruction Level Parallelism, 简称 IPL 的技术方案。换句话说呢，CPU 想要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去并行的执行两条指令，而这两条指令呢，原本在我们的代码里呢，其实是有先后顺序的。无论是我们在流水线里面讲到的流水线架构、分支预测还是乱序执行，或者说是我们上一讲里去讲的超标量跟超长指令字，都是想要通过在同一时间去执行两条指令来提升 CPU 的吞吐率。然而呢，在奔腾4这个 CPU 呢，这些方法都可能因为流水线太深而起不到效果。我之前讲过，更深的流水线呢，意味着同时在流水线里面的指令就多，相互的依赖关系也就多。于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把流水线停顿下来，插入很多 NOP 操作来解决这些依赖带来的冒险问题。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当时面临的竞争太激烈了，为了让奔腾4的 CPU 呢，在性能上更有竞争力一些，2002年底呢，英特尔在当时 3.06GHz 主频的奔腾4 CPU 上，第一次引入了超线程技术，就是叫做 Hyper-Threading 技术。那什么是超线程技术呢？英特尔想说，诶，既然我们 CPU 同时运行，那些在代码层面有前后依赖关系的指令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冒险问题。那我们不如去找一些和当前运行的指令完全独立，没有依赖关系的指令来运行好了。那么这样的指令从哪里来呢？自然是同时运行在另外一个程序里的那些指令。你所用的计算机呢，其实同一个时间在运行很多个程序。比方说呢，我现在一边在浏览器里写这篇文章，后台呢，同样运行着一个 Python 的脚本程序。而这两个程序呢，其实是完全相互独立的，它们两个指令呢，完全并行进行的时候，也不会产生依赖问题带来的冒险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觉得奇怪了，这么做我们好像不需要什么新技术啊，我们现在用的 CPU 都是多核的，本来就可以用多个不同的 CPU 核心去运行不同的任务，即使当时的奔腾4是单核的，那我们 CPU 本来也能同时运行多个进程或者多个线程，这个超线程技术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呢？那无论是我们上面说的多个 CPU 核心去运行不同的程序，还是单个 CPU 核心里面切换运行不同线程的任务，其实呢，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一个物理的 CPU 核心呢，只会运成某一个线程的指令，所以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指令并行运行。那超线程呢，可不是这样的。超线程的 CPU 呢，其实是把一个物理层面的 CPU 核心伪装成两个逻辑层面的 CPU 核心。那这个 CPU 呢，会在硬件层面去增加一些电路，使得我们可以在一个 CPU 的核心内部维护两个不同线程的指令的状态信息。比方说呢，在一个物理 CPU 核心的内部会有双份的 PC 寄存器、指令寄存器乃至条件码寄存器，这样呢，这个 CPU 核心就可以去维护两条并行的指令的状态。在外面看来呢，似乎有两个逻辑层面的 CPU 在同时运行，所以呢，超线程技术也一般叫做同时多线程，也就是简称 SMT 的技术。那不过呢，在 CPU 的其他功能组件上，英特尔可不会提供双份的。那不管是我们去做指令译码，还是我们用来做算术跟逻辑运算的 ALU, 一个 CPU 的核心呢，仍然只有一份。因为超线程并不是真的去同时运行两个指令，那就真的变成物理多核了。那超线程的目的呢，是说我们在一个线程 A 的指令在流水线里停顿的时候呢，让另外一个线程去执行指令。因为这个时候呢， CPU 的译码器和 ALU 呢，可能就空出来了。那么另外一个线程 B 就可以拿来干自己需要干的事情。这个线程 B 里没有对于线程 A 里面的指令的关联和依赖，这样呢 CPU 通过很小的代价就能实现同时去运行多个线程的效果。通常呢，我们只要在 CPU 核心去增加 10% 左右的逻辑功能，以及增加可以忽略不计的晶体管数量，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寄存器，就能做到这一点。不过呢，你也看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并没有真的去增加功能单元，或者说增加 ALU， 所以呢，超线程也只是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下效果比较好。一般呢，是我们要在各个线程去等待的时间比较长的应用场景下，比方说呢，我们需要应对很多请求的数据库应用，就很适合利用超线程。各个指令呢，都要等待访问内存的数据，但是并不需要做太多的计算。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好超线程。我们的 CPU 计算没有跑满，但是往往当前的指令要停留在流水线上，去等待内存里面的数据返回。这个时候呢，让 CPU 里的各个功能单元去处理另外一个数据库连接的查询请求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案例。那我在文稿里呢，放了一张我的电脑里去运行 CPU-Z 这个软件的截图。你可以看到呢，在右下角里，我的 CPU 的 cores 被标明了是 4， 而 thread 呢则是 8。那说明呢，我手头的这个 CPU 只有四个物理的 CPU 核心，也就是所谓的是个四核的 CPU。但是在逻辑层面呢，它装作自己是有八个 CPU 核心，可利用超线程技术去同时运行八个线程的指令。那如果你用的是 Windows， 你可以去下载一个 CPU-Z 来看看你手头的 CPU 里面对应的参数是什么样子的。在上面的 CPU 信息的图里面呢，你会看到中间有一组信息叫做 Instructions， 里面写了有 MMX、SSE 这些东西。那这些信息呢，就是这个 CPU 所支持的指令集。这里的 MMX 和 SSE 的指令集呢，也就引出了我要给你讲的最后一个提升 CPU 性能的技术方案 SIMD， 中文呢叫做单指令多数据流 Single Instruction and Multiple Data 的这样一个方案。那我们先来体会一下 SIMD 的性能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下面呢是两段示例程序，一段呢是通过循环的方式来给一个 list 里面的每一个数据加一，另一段呢其实是实现相同的功能，但是直接是把 list 变成了一个向量，调用 NumPy 这个 Python 库的 add 的方法去给里面的每一个维度去加一。在统计两段程序的性能的时候呢，我直接调用了 Python 里面的 timeit 的库。那从两段程序的输出结果来看呢，你会发现两个功能相同的代码性能呢有着巨大的差异，足足差出了30多倍。也难怪所有用 Python 去讲解数据科学的教程里面呢，往往在一开始就告诉你不要用循环，而把所有的计算都向量化。那有些同学可能会猜，诶，是不是因为我的 Python 是一门解释性的语言，所以这个性能会差那么大？第一段程序的循环呢，每一次的操作都需要 Python 解释器来执行，而第二段的函数调用呢，是一次调用编译好的原生代码，所以才会那么快。如果你是这么想的呢，不妨试试直接用 C 语言来实现一下1000个元素里面的数组呢，每个数加一。你会发现呢，即使是 C 语言编译出来的代码呢，性能还是远远低于 NumPy 的。那原因就是 NumPy 呢，直接用到了 SIM 的指令，能够并行的去进行向量的操作。前面呢，我们用循环来一步一步计算的方法呢，一般被称之为 SISD。也就是单指令单数据的处理方式。如果你手头的是一个多核的 CPU 呢，那么它如果同时处理多个指令的方式呢，可以叫做 MIMD， 也就是多指令多数据的方式。那我们今天说的 SIM 的指令它为什么能那么快那么多呢？那是因为说 SIM 的在获取数据和执行指令的时候呢，都做到了并行。一方面呢，在从内存里面去取数据的时候， SIM 的是一次性去读取多个数据。就以我们上面的程序为例，数组里的每一项呢都是一个 integer， 一个整数类型，它呢也就需要4 bytes 的内存空间。英特尔在引入 SSE 指令集的时候呢，在 CPU 里面去加入了8个 128bit 的寄存器， 128bit 呢也就是 16 bytes， 也就是说我一个寄存器呢一次性其实可以加载4个整数。那这个时候呢，比起我循环分别去读4次数据，时间也就节省下来了。那在数据读取到了之后呢，在指令执行的层面 SIM 也是可以并行进行的，四个整数各自加一呢，互相之间呢其实是没有依赖的，也就自然没有冒险问题要处理。只要我 CPU 里呢有足够多的功能单元，就能同时去进行这些计算。这个加法呢就是四路并行同时进行的，它也就节省下来时间。所以说呢，对于那些在计算层面存在大量数据并行的计算当中呢，使用 SIM 的是一个很划算的方法。在这个大量的数据并行，通常也就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去做向量运算或者矩阵运算的时候。在实际的程序开发过程中呢，过去通常是在做图片、视频、音频的处理，那最近几年呢，同时在进行各种机器学习算法的计算。而至于 SIMD 的向量计算指令呢，也正是在英特尔发布奔腾处理器的时候呢，被引入了一个指令集。当时的指令集呢，叫做 MMX， 它的全称是 Matrix Mass Extensions 的缩写，中文的名字呢，就是矩阵数学扩展。而奔腾处理器呢，也是我们的 CPU 第一次有能力去进行多媒体处理，这个呢，也正是拜 SIMD 跟 MMX 所赐。从奔腾时代开始呢，我们就能够在电脑上去听 MP3 看 VCD 了，而不用专门去买一块声霸卡或者显霸卡这样的硬件。没错， 在那个之前呢，我们在电脑上看 VCD， 通常需要去买能够解码 VCD 的硬件插到电脑上去才行。那到了今天呢，而通过 GPU 快速发展起来的深度学习技术，其实也是一样受益于 SIM 的这样的指令集并行的方案。在后面呢，我们去讲解 GPU 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它。那这一讲里呢，我们讲完了超线程和 SIM 的这两个 CPU 的并行计算方案。超线程呢，其实是一个线程级并行的解决方案，它通过呢让一个物理的 CPU 核心装作是两个逻辑层面的 CPU 核心，使得 CPU 呢可以看起来在同时运行两个不同线程的指令。虽然呢这样的运行仍然有着种种的限制，很多场景下呢超线程并不一定能够带来 CPU 的性能提升，但是英特尔呢通过超线程使让我们的这些 CPU 使用者呢有了一种占到便宜的感觉。同样的四核心的 CPU 呢，在有些情况下就能够发挥出八核心 CPU 的作用，而超线程在今天呢也已经成为英特尔 CPU 的标配了。而 SIM 的技术呢是一种指令级并行的加速方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其实是一种数据并行的加速方案。在处理向量计算的时候呢，同一个向量的不同维度之间的计算呢是相互独立的，而我们的 CPU 里的寄存器呢又同时能够放得下多条数据，于是呢我们就一次性取出多条数据交给 CPU 并行计算。正是 SIM 的技术的出现呢，使得我们在奔腾时代的个人 PC 就开始有了多媒体运算的能力。可以说呢，英特尔的 MMX 跟 SSE 指令机和我们微软的 Windows 95这样的图形界面的操作系统，也推动了 PC 快速进入家庭的历史进程。如果呢你想看一看英特尔 CPU 里面的 SIM 的指令具体长什么样子，可以去读一读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的 3.7 章节。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超线程这样的技术在什么样的应用场景下呢它是最高效的？你自己在开发系统的过程中呢，是否有遇到超线程技术为程序带来的性能提升的情况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